这年纪还舍、 什么叫还舍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志不足矣。嗯，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这又来了。这曾子教会说这话。 曾子吗？这 啊，净说这个， 这词儿都当初曾子留下的。 是啊，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啊， 捆着发木，吊着发麻。 晃， 哎，锣敲大锣，锣了刚卖鲜姜啊，什么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是曾子说的。 这是什么话呢？这是。那么您说这个年薪您扯什么？ 报年薪，每人给五尺高的密供一堂。 哦，五尺高的密供。 密供懂不懂啊？ 懂啊。 供佛爷 啊， 摆在佛前的大密供。 知道知道。 五尺高的密供。 哦，这么高。 密供。 嘿。 正明斋定坐。 哦。 又酥又脆 啊， 不粘牙。 嘿。 口口香。 哎呀。 桂花味儿。 呵。 把你大馋虫给逗上来。 哎，这话我不知这么馋呢。那还有什么呀？ 给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灶王前小厨子三碗，重素炖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对薄烛，一灶王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条，池门对门上，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报为价，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献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我二的脚，三罐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十盘盘香馅，薄酥定，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颗铺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斤劈柴，二斤高白面，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二斤白面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团，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对野猫，一块汤羊克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脖子，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红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虾油，一罐辣包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还有一重麻将牌，一重帕子牌，两重纸牌，一重天九牌，六个骰子，一个宝盒，每人给一个金表，还给一辆自行车。 嚯！都是施舍的， 这一天呢，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 啊！ 今儿早些没钱吃饭，把小罐卖了吃的饭。 哎，你这不是施舍呢吗？ 是啊，打算这么舍，这还没发财呢。 说胡话呀、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马三立先生和张庆森先生表演的这段开州场，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读物。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收听。